国家足球队就未赢波，再次缺席世界杯就好坎坷。庆幸青训啊有成果，年纪轻轻已经识得打假波。喂，睇波不倒波啊，睇来干什么？阿米话好冇波啊，至少多入波啦。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身为呢个世界顶尖嘅强国啊，乜都要赢在起跑线嘅。喂，连小学生都打假波啊！依家果然啊，我哋强国嘅足球系由青训做起嘅。我系强国新环者白奇。 国足啊，三战不胜，球迷嘅玻璃心又再粉碎，更加表示啊，中国要入世界杯嘅决赛周，唯有通过以下嘅手段同方法。第一步，要求国际足协，要求国际足协啊分配名额俾南极。第二步，通过外交关系将中国编入南极圈。第三步，同企鹅争出线。第四步，首先要喺客场逼和企鹅队。第五步，主场安排喺三亚热死班企鹅。但系咧，球迷嘅角度嚟讲，目前觉得最难都系客场逼和企鹅嘅。我系强国新环者阿 Win， 大家好， 欢迎嚟到强国 新环者。系啦，我哋又系我哋八期 MJ 同埋阿 Win 三个喺度啦。咁咧，今个礼拜嘅一个大家都系吓、啊、爱波之人，我哋都系爱波之人嚟嘅。 系足球嘅足球啊， 系啦，其他波都中意嘅。不过今次系讲紧足球，系啦。 上集我哋 就讲咗好多波啦， 系啦，上集啲好多回响啦，唔紧要。系我哋今集讲另外一啲波。 咁啊，两讲翻上集喺留言咧。有一个几好喎，话听我哋讲呢个另类嘅波嘅时候咧，一啲都冇呢个鸭味鸡味喎。 哦，佢哋因为唔识得镜头后嘅你哋啫， 君子咯， 镜头前嘅佢哋吓，好又阴阴阳阳啊，吓、啊、又收收埋埋啊，又话都系咁啦嗰啲咁样。 始终都系读书人嚟嘅，读书人即系读过圣贤书嘅， 唔系人多说话啊嘛。 系，不如嚟翻呢期呢个波先，呢期呢个波话。两大新闻，我见到大家嘅引言都类似用呢个啦。一就系、是、国家队话再次众望所归，但系就冇得留低，好似真系麻麻地嗰啲成绩。 而家应该系一和两负，得一分嘅啫。 系三战不胜， 系啊，一和两负，输俾南韩，输俾叙利亚，和咗呢个伊朗， 系啊， 系啊，输俾叙利亚咧，国内嘅微博仲喺度疯传话咩带来呢个叙利亚嘅停战，话国足队应该可以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，但系假嘅，心尾讲乜系假嘅。 其实我想先讲讲输俾叙利亚之前一啲情景，即系或者一啲情况系点样样。咁咧。佢头两场又对南韩啦、啊，就对伊朗啦、 啊。 咁咧，佢对南韩输三比二啊嘛， 先输三比零， 系啊，先输三比零，再跟住追翻两球嘅、 啊。 其实嗰阵时咧，好多强国嘅回睇，哇，犀利 啊！ 就话哇，犀利啊！我哋嗱，虽然输波啊，虽然输波，咁但系我哋强国犀利啊！依家咧，我哋终于慢慢克服我哋嘅恐韩症啦。咁啊，即系啊，原来咧，输紧三球都冇。都继续有斗志啊， 系， 但系都系三分尽沙， 追翻两粒啊，哇，即系好有好热血啊，哇，跟住讲到我哋国足入林，唔知点解，我睇咗我都拗晒头，明明输咗波，哇，我哋国足一片希望啊， 即系算输得冇咁难睇咯， 本来输紧三球噶嘛， 系， 入嗰两球都入得几靓嘅 ，OK 嘅，我睇，因为我好多同事都系中国人啦，内地同事啦，咁啊都系不嬲支持中国队嘅，我谂吓嗰一刻咧就 OK 嘅，有啲似我哋香港队对。卡塔爾嘅時候輸三球追翻兩球，咁雖然都係輸，咁但係已經係即係超佢哋水準完成㗎啦，係啦。咁今次佢哋對呢個敍利亞啦，係咪主場對敍利亞？ 係喺西安踢添。 咁啊，諗住賽前都諗住即係呢三分都唔代，真係冇嘅喎，幾時代啊咁樣？ 係。 跟住我睇到賽後佢哋嗰種真係好慘。我呢個係exactly 佢嘅原文筆錄，佢就話咧，當即係當輸咗波啦，佢哋真係好慘。咁佢就話咧，當球場啊仲有跑道。当官场仲有书记，中国队系冇希望啊！真系好心死，好惨啊！见到佢哋， 即系呢个国足究竟几时先真系可以入到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周呢？莫非真系要等到下次可能喺呢、這个乌兹别克主办啊，或者呢个嘅东亚沙地阿拉伯啊呢啲，可能佢就有机会。 上次日韩主办嗰次咪入到咯？ 系啊， 其实真系等下次中国主办噶啦。 再唔系真系好似强国啲球迷咁话斋，真系要同南极企鹅编埋同一组先。 依家最大问题咧，即系2002年世界杯嘅时候入到决赛周啦。咁嗰阵时咧，亚洲嘅足球咧，日韩系强嘅。嗰阵时，亚洲我记得未系有澳洲嘅，我嗰阵时澳洲仲系喺大洋洲区嘅。 咁另外强就係伊朗啦。 係啊， 咁 沙特阿拉伯啦。 咁但係依家呢有少少时余世翼啦。依家呢除咗我头先讲嗰啲球队以外呢，有啲球队已经系成绩进步咗。 泰国啦，越南啦，北韩啦，北韩都犀利㗎。 卡塔尔啦。 係啊，包括乌兹别克啦，今晚就对啦。 係啦，阿联酋啦，阿联酋上次作客赢日本。 係。 係真系犀利嘅。 而中国自己系退步緊啦。 或者用冇进步咯， 都退步噶啦。以前我记得我哋比较认识中国队嘅时候，李铁啊、孙继海啊，或者有少少赞助商因素，但系佢都叫做凭即系个实力上喺英超立足都仲系可以接受噶嘛。咁孙继海譬如喺睇佢喺 曼城， 曼城 OK 啦。咁当然，咁佢喺世界杯外围赛咧，佢都特别 sharp 性嗰个嚟噶，系啦。咁你见到佢，咦，真系中国队好似有啲咁样嘅人，有啲希望，但系而家真系冇。 喂，嗰阵时李铁叫做中国坚尼嘅。 系啊， 你哋啲中国坚尼嘅。 跟住嗰阵时有我几中意睇我几中意睇个邵佳一嘅，系邵佳一踢德国嗰个 一百六嘅慕尼黑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 肥到猪咁样嘅。 咁依家冇踢啊嘛， 都叫有啲希望啊呢班人。 系啊，佢嗰阵时160打正选嘅， 系啊 ，OK 噶。 再杨神咯，嗰阵杨神打法兰克福噶嘛， 系啦，一片希望，好似就系向紧当时日本啊、韩国啊，佢哋哇，好似将来就会系好似佢哋咁样啦咁样。 其实咧，问咗一啲国内嘅朋友咧，主要都系体制嘅问题，始终都系好似我哋好耐之前我哋都分享过嘅，应该系第一二集嘅时候，即系你唔俾钱，你就冇机会可以成为一个首，佢哋叫首发，即系我哋嘅正选， 即系正选啦。 一嚟，二嚟咧系佢哋嗰种体制 ，exactly。我个同事都系咁讲，佢话之前而家炒咗啦，不过佢话之前咧有一个叫做蔡冰冰嘅人咧，就系做紧嗰个足球嘅揸 fit 人嘅，佢本嚟系管乒乓波嘅，因为佢乒乓波管得好咧，咁啊喺嗰个官僚制度之下咧，就唔知一个系管足球。咁所以 蔡冰冰系嗰个昵称，即系嗰啲 系啦，佢系一个姓蔡嘅教练定领队，总之控制足球，选边个人入去啊，好多同嗰个球队相关嘅嘢，佢会去负责，咁啊死啦，佢都唔识足球嘅，就叫蔡冰冰。咁喺上一次十二强赛叫做好紧紧入到去嗰阵时咧，经已炒咗蔡冰冰噶啦。咁但系而家仲系听佢讲啦，官场仲有书记啦，即系呢个球场入边。系啦， 始终都系黑暗嘅喺里面嚟讲，你即系点好波，你真系冇关系疏通唔到，你真系你点好波都冇用。 系啊系。 同埋咧，就听讲就好多行政干涉嘅，咁咧其实咧，即系依家中国队嘅教练叫高洪波啦，咁就真系中国人啦。咁但系佢之前都几任嘅教头其实都系外籍教头嚟噶嘛，其中一个最出名咪金马措咯， 即系咩出咗粮味咧？唔知 唔知啦，依个真系不得而知啊，出唔出粮味？咁金马措其实都算一个名教头啦，即系至少教到皇马先，以前教皇马先，咁亦都西班牙名将咁样样。咁咧嗰阵时都其实都有提及过话，咦？其实即系我依家系即系中国队嘅主教练， 系 咁，但系咧有好多其他嘅声音咧，就叫佢要选边个，选边个，或者甚至 边个落场， 系啦，或者边个落场，或者干涉，甚至干涉嗰个主教练嗰个战术安排咁样。咁其实依啲咧都好影响到佢成个足球队嘅发挥咁样嘅。 Exactly 啊，嗰阵时我又回翻少少大，可能未必关足球的事，就系啱啱过咗佢几个月之前嘅奥运咧，女排咪攞奖嘅。咁邓亚萍佢都系走出。呢个官僚制度，佢就话如果要佢去教中国女排嘅咧，就 平 咪朗平讲平，我讲咩啊？讲我讲邓亚萍啊，朗平，朗平佢就话如果要佢去执教呢、這个中国女排嘅话咧，就一定要走出之前嗰啲制度，就唔可以再有 宝剑啊！首先系啦，又伸晒大权， 系啦，就唔可以再有嗰啲唔知乜嘢官位啊、人大啊嗰啲喺佢个排球队嗰度。就系、是、咁样，咁佢就真系可以做到呢一步。 所以嗰阵时阿列比，即系纳比啦，即系教意大利攞世界杯冠军嗰个教头咧。咁、其实嗰阵时佢教完恒大之后咧，都有传闻过话中国国家队想请佢嘅。咁、但系就又系传闻，佢系婉拒咯，因为都知道。系啦，惊咗就觉得根本你请我系攞我啲名气定点样样咧，即系都可能未必有自由度咁，所以我都唔想教啦咁样。咁另外一边厢咧，中国足球咧，另外一个问题咧，就系啲球员心态问题，即系好多时咧我哋系咪有一集讲玻璃心嘅？ 系咁咧，其实玻璃心 系啦，球员都玻璃心嘅，咁即系好容易心态失衡。其实有啲国内啲球圈人士啊，又或者讲緊话一啲即係熟悉足球嘅人啊， 都要话，以点解中国队好似成日患得患失咁嘅咧？嗱，实力咧，即系当然唔算话好高， 系啊。 咁但系咧，又未至于差到去喂主场输俾叙利亚，系即系未去到呢个程度嘅。 系 咁，其中一个例子咧，就系同埋其实有好多不少有天分嘅球员嘅。 系 嗱，我又谂起我近排就睇呢啲强国嘅足球节目咧，就讲起一个人， 边个咧？ 曲波。 曲波好似 以前咪都系国足嘅球员， 仲喺球队。 系曲波佢最威嗰阵时咧，系01年嘅世青杯啊，世青杯即系阿戴志伟攞冠军嗰、那个，系啦。咁咧，佢当时系中国队系嗰届世青杯系出线到16强，佢16强嘅时候咧，同阿根廷系杀得难分难解嘅。咁嗰阵时阿根廷最出名球星系边个？未有美斯。嗰阵时阿根廷最出名嘅新希望咧，就系沙维奥拿。 哦， 系啦，就系嗰阵时，咁 有啲印象、啊， 系啦，咁嗰阵时就好似有列基美添，嗰阵时，系即系嗰阵时就喺度大战，咁啲人会觉得，咁咧嗰阵时咧，曲波好似嗰当届世青杯，确实入咗几多球咧，我又唔记得咗， 系， 咁好似入咗唔记得两球定三球，但系佢表现咧。好多回睇嗱，唔系净系中国回睇， 皇马都想揾佢嗰档。 嗰本世界足球即系 World Soccer 嗰本杂志咧，叫阿曲波咧，即系嗰本杂志真系英国出噶嘛，即系国际性杂志嚟噶嘛。叫阿曲波做呢个中国嘅奥运系啦，叫中国奥运系啦，咁跟住就系、 纯粹世青杯嗰阵时嘅少少 comment 啦。 系啦，咁跟住后屘就。际遇唔好啦，同埋佢心态就话佢心态唔好，咁、有少少挫折就暴饮暴食咁样样，咁又或者即系 真系好似个波咁样啦， 系啦，咁变咗个波啊！最后、另外一个例子咧，啱啱我近排睇足球杂志咧，见到呢个人个样啦，跟住完全认得董方卓， 变咗董卓， 一万年吉祥嘛！ 我听过系 MJ 嘅偶像嚟，我曾经系董方卓， 冇咩事，万年嘅吉祥嘛！我就系睇过佢一次热身赛入个波，跟住我连佢样系点样我都唔记得， 而家变咗董卓咯， 都唔知道有冇，都唔知道有冇帮曼联踢过，即系出赛过。 有出赛过 嗰啲应该 联赛有出过，我记得 系好少见。 讲下三分钟最后， 即系曼联攞咗英超冠军之后。嗰啲 垃圾赛事啦， 系啦，即系啦，嗰啲垃圾赛事啦， 超级少见， 系啦。咁话董方卓其实都系因为即系佢欧洲闯荡完一浪，咁跟住就即系慢慢 水到不服， 慢慢失去咗信心啦。咁跟住基本上系咩有中超球队买佢都打唔翻嚟啦。 呢啲系远啲啊，我知近期啲最红应该系张莫斯啦，系嘛？ 啊，张莫斯系 啊，张莫斯我完全 红。 凡凤 咁样啦， 系凤啊，系啊，系 啊，完全都唔记得佢本身个名系叫咩，总之而家叫 张 博士系 啦， 皇马想要佢嘅， 麻麻啫，觉得都麻麻。不过话翻转头啊，其实咧，好多人对呢个国足嘅表现咧，其中一个阴谋论咧，就觉得佢哋系打假博。即系会觉得系会唔会系即系自己专登买翻自己 啊？我听过呢个讲法啦，话咧有个人讲，唔知系内地好疯传嗰啲 post 嚟嘅。如果你由十年前开始买， 九十年代开始 系啊，九十年代买场系啦， 唔需要过关，净系单住每场买1000蚊买国足书，你而家应该有 四球，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 咁我相信嘅 人仔啊嘛， 系啊， 我都唔相信，因为话中国书应该赔率唔系好高 嘅 啫嘛， 系啊，同埋你咁多年，你每一年嘅国足嘅比赛。菜唔好多嘅啫嘛，我觉得都系假嘅。 但系其实我当年咧，我有个朋友咧，即系佢当然冇买咁耐啦吓。佢嗰阵时咧，佢好中意赌足球嘅，赌波嘅。咁当然我好反对呢个行为嘅。咁咧就 当年赌波未合法嘅。 系啦，系啦。咁佢总之就系话咧，即系佢其中一个搵钱啦吓， 就 系 做行奸， 就系买中国队嘅对家。 哦，系零二世界杯嗰阵时系最厉害嘅，我都记得嗰阵时，虽然我都唔赌波，我啲朋友赌波系啦。咁咧，当年中国系点样咧？让三球就输四球，让半球就输一球，让球半就输两球， 系啱 啱好 嘅， 系啦，仲唔系中国人揸庄？ 其实咧，最近期咧，或者唔可以叫近期啦，应该都叫两三年前噶啦。喺2013年嘅时候咧，国足啊。好出名嘅，你呢个喺呢个国际赌坛嘅一件经典嘅事件嚟嘅。 系 2013年嘅6月15号，国足啊以1-5输俾泰国嘅青年军 U21。 发生咩事 咧？我嗰场友谊赛 系嗰场一场友谊赛，但系咧欧洲嘅博彩公司咧系有开盘口嘅。咁据说咧有好多人买咗个叫做其他嘅波胆，即系客其他啦。咁5-1就叫客其他。咁啊呢个博彩公司咧，据说当其时净系因为呢场波已经输咗280几亿，280几亿系啦。 兑付超过280多亿。博彩事后啊，博彩公司啊，仲喺度讲，喺任何嘅角度睇，呢件事都系不可能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，所以即系 咁样长波280多亿， 即系会好令人怀疑究竟系 主场嚟噶嘛？ 主场喺我印象好似喺合肥踢嘅，收尾啲合肥系差唔多暴动咁滞啊！你对一对泰国队输， 仲系青年军， 系青年军，即系会觉得好恐怖。同埋你国足嗰个表现咧，实在系令人非常之失望，因为国足每年花嘅钱咧系几乎每年嘅开销系1000万人民币以上。 系咁，你中国联赛咁成功。 是的，即是刚刚譬如输给叙利亚呢，他们讲出来叙利亚那些人呢，那个平均工资啦，即是 球员啦，或者以致他今次过来西安踢一场球呢，还要坐经济舱，不特止还要转几程机才可以来到西安的。那你就会觉得即是为什么国足会这么不争气呢，在整件事里面来讲。 嗯，我真的不是很十分清楚他的实力，但观乎他们跟香港队同一个分组，啲啲 两战不胜香港队， 啲撞撞咁入到去十二强嘅时候，我睇佢实力上又唔系真系咁强，我觉得佢输俾叙利亚，即系冇任何嘅个人观感，我觉得都系一个合理赛果嚟嘅， 合理战果 系啊，差唔多啦。咁你啲撞撞入十二强 嘅 啫， 即系打和企鹅队都应该系正常嘅赛 果，打和企鹅应该得嘅。 同埋其实佢依家系中超，其实都系靠嗰扎天价外援啊嘛，即系佢全部，佢尤其是嗰个进攻线。 三个鬼佬打前锋， 全部都是啲鬼佬咯，即系嗰啲天价外援咯，咩纳维斯啊、侯克啊，系啊，即系嗰即系嗰啲谢云奴啊，呢啲咁嘅大球星去冲锋陷阵，冲锋陷阵。 所以就睇呢个中超咯，唔好睇国家队啦。我都劝我啲即系同事朋友啦， 做行间继续做行间嘢， 唔好对呢个国家队期望咁高啦。系啊，再如果讲到头先，好似阿 Win 讲到话打假波啲因素，呢、這个真系佢哋出位啦。 你可以讲翻依单咩？11岁以下嘅少年足球赛， 呢单真系劲，系啊，系点样嘅一件事咧？ 你可以讲少背景嘅，呢、這个杯赛咧名为呢个叫做瑞克金秋杯，咁啊参赛者要求系11岁以下嘅细路仔啦，咁就同呢个广东或者广州嘅足协咧系冇关系嘅，纯粹系啲坊间，好似我哋坊间啲网杯啊，网上搞嘅联赛咁样嘅啫。咁咧当其时有一队叫做广东青苗队，我哋叫一队做阿青先啦，同埋一队叫做少爷队，咁呢两队波咧就个战绩系相平嘅。咁去到尾二嗰场嘅时候咧，呢队少爷队咧，呢队青苗队啊，青队咧就赢咗一队叫 Tiki Taka， 赢失应该系赢15比几嘅，31比0啊，赢31比0。咁跟住收尾 Tiki Taka 就投诉啦，就话呢队咁嘅 阿青 队咧就出一啲13、14岁嘅大哥哥， 系啦， 咁但系投诉就不果，咁于是呢队Tiki Taka 队咧就觉得好唔忿气啦，啲家长就交。错啊！点解出啲13、14岁又冇人嘈啊？点？咁于是佢哋最后一场就系成个小组里面最后一场咧，就对住呢队少爷队，就专登喺佢哋其实喺度 TK Taka 都强嘅。当佢哋上半场仲喺赢紧2比1嘅时候咧，嘅啲家长就操控啦，就叫啲小朋友专登输，仲要大比数输，咁等我呢队咁嘅阿青队咧 就攞唔到冠军， 攞唔到冠军 就俾少爷队攞咗。 系啦，咁咧仲话有啲现场嘅观众听到咧，呢队 Tiki Taka 啲小朋友咧带个波自己龙门射翻转头中柱嘅时候咧，啲家长仲喺度屌嘅，咁都射唔入啊！ 咁又真系，你竟然系打紧假波，竟然射自己龙门。都仲要射唔入， 最后咧可以喺上半场赢紧2比1嘅情况之下，下半场倒输25比2嘅。 就计个咁样嘅数字咧，就啱啱好， 啱啱好得失球啦，就令到呢队嘅少爷队咧反超前阿青队咧，就成为咗冠军啦。 咁啊了解得多咗啲，初即系就咁听个新闻咧，就以为哇小朋友都打假波，唔系啊嘛？小朋友嘅赛事，即系中国嘅赌民真系咁夸张，真系有波啊赌真系唔好谂啊！话知咩对咩？ 前景咧就头先所讲，对 Tiki Taka 队对呢个阿青队嘅时候咧就。投诉不果，咁于是家长咧又不满啊，小朋友又不满啊，于是又专登唔俾呢队阿青队赢，再放水俾另外一队赢，即系会有咁个前因喺度咯。 呢个前因就都明多咗嘅。不过我睇单新闻嘅时候咧，就一嚟即系关注小朋友打假波呢样嘢啦，而真系好多样嘢值得讲嘅。譬如果中国咩广州足协系咪？ 系 广州足协出嚟，佢第一时间就系即系推搪个责任。 即系话，诶呢个唔关我哋广州足协事嘅，啲人自己搞嘅。咁当然我知道你要厘清个责任，但系其实你作为一个广州足协，其实应该讲翻啲啱听嘅说话，即系可能教导一下啲球迷啦，教导一下啲球队。哦，无论你搞手又好，点都好，正规嘅呢个比赛嘅细则啊，比赛都系尤其是对小朋友。要教喺小朋友嗰个体育嘅意义啊，咁样讲啲正常嘅嘢就唔系就咁就话，诶唔关我事咁跟住就算啦咁 样。系啊，同埋喺啲咁嘅比赛都要出超龄球员咧，真系 即系首先对广东青苗队咧有问题噶啦，即系肯定系出青年球员，即系超龄球员啦，令到啲对实啲同组嘅球员。 咁通常一啲所谓叫做。即系常惯常造假嘅国家咧，系好多时咧喺足球世界会有个咁嘅情况嘅， 同埋有一个 即系13、14岁又扮11、12岁啊，25岁又扮18岁啊， 系，但系呢啲通常即系你喺嗰啲世界上嘅比赛，即系譬如去世少杯咁样，咁嗰个系运动力都大啲，或者系真系我当你中超比赛啦，咁大家 U15队出嚟踢，咁你都有个关乎球会嘅面子。你而家好明显成班系联谊嘅啫，真系即系 都几得意噶。有啲记者讲翻咧，有呢对 Tiki Taka 嘅家长咧，向在场观战嘅广东青苗嘅球员就话，即系做假波嗰阵啊，想拎冠军乡下佬，做都要做死你啊！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完全系一个。質素嘅問題咯，啲家長嘅質素，啲小朋友你唔會無端端借佢就波射翻自己龍門嘅，打機都唔會啦，即係呢個完全係匪夷所思嘅一件事咯。 同埋咧，其實咧，即係點解會咁肆無忌憚打假波咧？因為冇後果啊嘛，即係嗱，你係強國，即係。除我甚至懷疑你冇講中超先啦，即係可能講啲乙級或者丙級嘅聯賽你打假波有啲咩后果啫？你如果你假设你喺其他联赛打假波打得咁过分啊，你都会被人停 终身停赛啊， 或者有相关嘅惩罚啊。我唔系太相信，如果喺中国，即系特别系如果你系识得人嘅情况之下，你咁样打假波，你会有出事咯。 你啱啱讲咗个关键嘅点，关键点唔系在于你有冇打假波，系啊，在于你识唔识人。 我谂起之前睇嗰套戏《低俗喜剧》，郑中基话：你喺北海撞死人都打我暴龙哥个名冇事，不过咧就唔好撞死太过出名嘅人咯。唉，但系讲翻呢件事咧，首先。据知喺对 Tiki Taka 咧，就系、是、违反咗呢个体育道德噶啦。但系广州足协咧对佢嘅惩罚咧，只不过系禁止佢参加由广州足协举办嘅比赛而已，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刑事追究，或者包括系呢个嘅刑事嘅责任咯。 咁梗系啦， 我刑事就唔会有嘅，但系 小朋友即系好似我哋打 FIFA 成日可能踢包波入自己龙门啊咁样。 你知唔知自己犯咩法？ 件事就唔会有嘅，但系咧佢呢个惩罚都轻嘅。嗱，你大家又试想一下啦，佢系即系禁止咗呢个 Tiki Taka 去，即系去一啲广州足协办嘅比赛，佢唔可以打啊嘛。 系 咁，其实好简单啫嘛。我改个名叫 Tiki Taka， 系啊， 我已经可以参加。 嗰啲注册球员得唔得咧？其实球员 佢依家罚咗球队啊嘛。 我觉得都唔系好关嗰啲小朋友事嘅，嗰啲小朋友就即系学你话斋，都系俾人操控嘅啫。嗰啲家长嘅问题， 家长更加冇事。 家长当然都冇事，但系即系要受到谴责。你啲家长完全系教坏小朋友，即系完全系都唔知点样教小朋友嘅。你唔系净系计个赢输噶嘛？足球本身就系讲紧个体育精神，即系唔系有时你睇一场比赛，唔系净系计赢输噶。有时输你系即系见到佢。付出咗佢体育精神，踢翻场好波，咁已经够噶啦嘛！你而家人哋小朋友十几岁，都11、12岁系咪？11岁，你就寄俾啲咁嘅观念俾佢， 呢个都系由细培养噶啦。不过讲开假波咧，又想讲翻，因为亦都系上个礼拜一啲比较新嘅新闻嚟，因为我哋今次嘅时间仲有5分钟到啦，咁都想讲多少少就喺啱啱我哋围绕嘅主题都系假波啦，啱啱带落嚟。咁啊，其实我有数咧，我都可以首先香港比较出名嘅假波咧，可以讲翻2009年，当年愉丸对呢个嘅屯门普高啊， 系咪啊大嗌嗰个啊？ 系啊，仲要入到几多球？ 仲有几多球跟住？ 声啊， 系啊，嗰嘛，系 嗰场波好有深刻印象，因为我一个比较熟悉嘅朋友啦，咁唔系 M J 啊，咁当其时咧，愉园系让两球半三球嘅，咁啊应该系去到大概70分钟嘅时候都仲系0-0嘅，咁我朋友就买咗呢个屯门葡高， 有得买咩香港波？ 有外围系有售注噶，我当其时听到佢话买咗，买咗嘅时候我都好诧异，我就吓、啊、有得买嘅咩？佢话有啊，跟住到70分钟嘅时候仲系0-0，我话你有边度入到三球？入三球都赢一半嘅。 Okay. 结果真系场波最后系4-0结束嘅。 系啦 ，OK， 由80分钟开始连入四球，呢次系第一次比较系好着迹嘅格。 我想同啲听众先讲一句，犯法嘢我哋千祈唔好做。 系系系，不过系确实见过人做嘅。嗱，而家近年我谂就少啲嘅。嗰阵时咧，我记得入旺角场睇波咧。确系好多你唔知佢系边度个途径买咗，但系佢就系好高调地话自己买咗，让几多球佢都讲明噶啦，系即梗系买咗啦咁样，咁都总有咁嘅人。 我再耐啲，我记得九十年代有一场香港对泰国， 吓 嗰场都系好经典嘅大假波赛事。我仲记得嗰阵时，阿陈志康啊， 吓 系啊，俾人拉咗啊嗰阵时， 系 啊，好耐噶啦。 嗯，或者讲翻近期少少啦，因为差唔多时间够，就系啱啱上个星期咧，就香港飞马就有系啊，天水围飞马啦，就卷入咗呢个又 打波 啦。咁咧有五位球员，其实呢五位即系我哋唔可以讲去即系因为仲未证实嘅， 系啊系。 咁即系首先而家系协助调查啦。咁但系听完咧都会觉得系比较。 遗憾 嘅，因为有香港足球先生嘅李威廉啦，亦都有郭建邦啦，呢啲都系香港球员嚟讲系比较出名嘅。 系啊， 咁每一场波其实呢五场波里边咧，佢哋系 total 总共只不过系即系据说啊，呢个始终都系未经法庭确实啦。 系， 咁只不过传出嚟系90,000蚊。 系， 即系一场波大概我哋算佢一场波大概20,000蚊啦。 系， 五个人分，每人即系4,000蚊。 头先开麦前我同 M J 讲。阴公会人为嗰20,000蚊就即系冇即系打假波冇个前途。 诶、啊， 佢哋会 刑事咧？ 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咧系乜嘢咧？就系佢哋会考虑嗰个叫做成本啊， 即系风险低 系啦，即系佢会觉得系啲预备组嘅比赛。咁首先已经好奇怪，预备组嘅比赛点解啲欧洲嘅博彩公司或者啲外围嘅盘口会开盘咧？ 系咯。 咁啊，首先呢个第一件事先啦。第二件事，佢哋会考虑预备组比赛应该冇人会去留意啦，同埋佢哋。我相信是个薪酬实在太低，即是会促使到他们做一样东西的。 听说我听啊他们那个CEO 出来讲啊梁子山。 梁子山。 是啦他就说即是薪酬不算低的嘛。咁你说球员好高薪又不是。咁但是这里首先你这么讲啦，有五个球员我希望啊、首先起码我们认识那几个，希望他们现在这几个都不是真的有参与打假波啦。咁如果譬如一个人在其中一个，他们五个其中一个咁在几场波里面收了90,000蚊，咁这个就可以叫做直播。啲啦，理解少少啦，因为真系太少钱啦。 唔系，即系同样嘅，我会觉得一个考虑嘅成本啊，即系譬如好似早几集去讲一啲香港嘅医生对比国内医生，点解唔收呢啲咁嘅药厂俾翻佢哋嘅回扣啊，或者啲叫做国内税叫返利，就系、是、会考虑，哇，收你可能几百蚊一支，跟住转头就可能俾人拉咗个牌都冇。咁同埋你有冇见，即系可能会有，但系我哋唔知有冇见到，可能碧咸啊，或者啲欧洲揾食嘅球员去收，因为佢哋会。考虑呢件事啊嘛， 系啦，咁即系除此以外咧，除咗即时嘅钱以外咧，另外一边相就系嗰个运动员嘅前景问题， 系 啦，即系就算我比咗，我依家我搵100,000蚊一个月嘅，咁、但系你香港运动员系冇乜出路，基本上，系、啊，即系可能我踢到33、34岁，我要退休，之后做咩咧？好多时系唔知做乜嘅，以前好多旧年代嘅甲组球员都系退休。冇嘢做，揸的士 系啊， 系啊，呢、這个其实系即系一个问题。其实呢个情况系有少少似咧，喺强国，即系话好多运动员都系噶，退役之后 去操堂啊，都翻唔出 背啊，或者喺街边度表演体操行乞啊咁样， 系 啊，即系。呢、這个某程度上又同呢样嘢又系挂咗勾。 嗱，首先表明下，我哋唔系支持打假波啊，只不过我哋系代入佢个角色度考虑呢件事。 系，不过无论几多钱都好啦，即系我觉得足球 有时就唔用钱去衡量嘅。如果个足球员佢记得佢自己本身点解中意踢波，佢纯粹就系因为佢呢个系佢兴趣。咁呢个已经系去到个人荣辱。咁个人荣辱究竟几多钱咧？每个人有唔同嘅价啦。咁但系希望呢啲足球员，即系佢都会记得自己可能系代表住自己嘅以前嘅梦想啊，代表自己球会嘅一种荣辱啊。咁所以 that's why 啦，咁佢都有少少呢个概念嘅，所以佢哋唔会喺正式赛事度打架波。啊，预备组睇落就冇咁重要咯，预备组胜败都系闲事。咁喺呢啲选手打架波，我估佢哋都有少少咁嘅概念嘅。但系即系呢件事一定系唔好啦，同埋对香港嗰个整体嘅运动发展，香港足球已经一潭死水，讲真都唔系好好。再加埋呢啲事件，其实真系再踩多脚噶。咁希望呢啲事件以后唔好再继续发生啦。 系啦，总之咧喺各方面假波呢样嘢，我哋都系反对嘅。 嗯， 系啦， 好，咁今节我哋到呢度为止，下一次我哋翻嚟再讲。 好。